四大爷，多谢您指点，不过您放心，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，他们一个也走不了。白月说到这儿，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。朱亮啊，在旁边站着呢，钉子步背着手，另一只手捻着虚髯，一横着眼看着白景瑞，心里说话：小毛孩子，小孩蛋子，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，光看他们嘴动狠，说话声音挺低。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，崔建先这才问：麻辣，你是谁？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恨不成？云瑞仰面大笑：朱亮啊，你算猜着了，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号，我还要管到底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“俊烈”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肩上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空间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，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，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。我的心还乱，要一些空白，你若是明白，让我暂时的离开。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谈更多爱，想哭的我怎么哭也哭不出来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，忘了为我来安排。我 心热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，我能为我来安排。我的心太乱，害怕爱情的背叛，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仔。迷路的小孩，只是镜片模糊，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，另一个人体贴照顾，我们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，因为倔强的缘故，错过缘分却未卜，不要束缚，却又被流年困住。屋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，它还在等，能不能被在乎？ 现那一小时，生命中第一颗宝石，打一把记忆的钥匙，我想再看一次。时间在爱情中写字，第一句写的是什么？我一时不说谎的镜子，我们终于诚实。爱从零开始，而那一秒钟已经遗失。等有一天我们的名字都换了新的地址，爱从零开始，测验两个人有多一致。刚翻出了最初写的字，才发现刚开始多爱彼此。 8月13日，足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向远方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引领你我， 请为1033。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，

消失在日出里。思你，思你，思你。哦，在那河的水，痴心的眼泪流过了，你笑的你的样子，我会在你的记忆看到我自己，看到我结局。爱在错过后更珍惜。 感情强悍的是